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丽。 开船喽，我也我啊哟。 您现在听到的这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当中的开船号，喊号子的老人叫赵庆福，今年87岁了。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指北京通州到天津段的运河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包括起锚号、揽头冲船号、摇橹号、出舱号、立尾号、跑棚号、闯滩号、拉纤号、脚关号和弦号。如今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他是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至今的。赵庆福1930年出生在通州盐滩村，现在改名叫新建村，7、8岁就上了船，学会了船工号子。曾经他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唯一传承人，如今他年岁大了，好在儿子赵义强也非常熟悉船工号子，能够担起传承的重任。赵义强说，老爷子年岁大了，记性不好，唯独这船工号子记得一清二楚。 真棒，87了，底气真足。您这个所有的这号子都还会喊是吗？ 全是，咱别人也不让喊， 嗯， 就让我这一人喊。 您都喊了得有小80年了哈， 啊， 就这号子忘不了哈，一辈子。 我这忘不了，我这天天黑的，人家弹球玩逮彩玩，我不接，我就照顾这个，我得学这个去，我把这运河号我得学会。我才干什么的，干别的。 啊，为啥呀？就这么喜欢这运河号子？ 对，都喜欢，小孩大人全喜欢这运河号。 您一家都喜欢是吗？ 这一家的，我们这一家的老少全喜欢， 嗯， 全喜欢。 全会喊吗？ 能够会喊啊。 啊，您8岁就上船了是吗？ 8岁。 嗯， 8岁上船了，天天就打这号，喂，哎呼。嘿嘿嘿，又来横我我，嘿嘿又来嘿嘿壮了好，嘿哎使点劲儿吧，嘿哎加点油吧，嘿哎嘿又来横我我我，嘿哎哎呦来，嘿嘿，围着这个开花哎，怎么叫咱抱了弯泪流？ 老爷子在边上喊着，您在边上比划着，这个动作配合着，这个号子是跟着节奏走，是那种感觉哈。刚才这个号子叫什么？ 刚才这是闯滩号， 啊， 也叫抬船号， 啊， 就是船搁浅了， 啊， 所有的纤夫就得脱衣服，全得跑到，都得到旁边，大伙把这船给他推到或者抬到这个深水地方，再重新拉纤，因为这个拉纤都是逆流上来的，从天津回来， 嗯， 都是逆流，这纤所有的，可是呢，他是领号的， 啊， 必须得这领号的，一说前船潜着了，提前的就为什么前面都有个开船了，或者前面有个提示呢？就是让大家准备，就那说一搁浅了也是，喂，这一喂就这帮就脱衣服。 哦。 喂，爱猴这都已经下水了，开始就自己各就各位就排船， 就跟那乐队指挥似的。 对，他是领号的。 哦。 为什么后边说有跟号的？他得领，他得眼观六路，看着舵手，看着船，还得看着纤夫，还得看着这个岸边上这些杂草啊，什么倒树啊，这坡头子，这都得观察，还得用那个号子来提示纤夫和这个舵手， 啊， 这船才能行进。 这领号子是一个专门的船上的一个职务吗？ 每一个船帮必须得 有专职喊号子的。 为什么让八字让他上船了呢？他在我那个时候，我们新建村有四家船， 嗯， 我们这照就有两家，大船照、小船照，还有曲姐，还有这个杜姐什么这些四家，这四家基本上都是联姻状态的，因为老爷子小时候聪明，行三， 啊， 那上面都有几个哥哥都在船上干活，因为领号子这得他们这得选，说谁家的孩子要是聪明好学，这么着，行了，让小福子去吧，小福子聪明。 啊， 这是 老爷子，那小名叫小福子， 小福子，他叫赵幸福正名，小名叫小福子，也叫赵小三儿。 嗯， 然后呢，就让他去上船，先学一般上船呀，上去先得学教船，什么起锚、落锚这些简单的活儿。 嗯， 然后得跟着那号子那个领号的要学这个摇橹，这个领号的一定要就是多面手， 就是船上的活他都得会，他才能 而且又精，他是左右桨都得会。 嗯。 过去不是有左桨右桨后桨吗？还有舵手，哪儿缺人他都得到位。说那纤夫缺一个他都得跟上，所以这个领号的是还得熟悉水道行情，这好多这些知识还要懂一点。而且 就是说是一全能，他得所有的这套活都知道，他才能喊号子领号子，才能领到点上。 对，提示你看刚才那个闯滩号，还有什么摇橹号，什么这个脚关号、起锚号，一共等于是9到11个，包括闲号。 嗯， 平时休息的时候还有一些闲 号。休息的时候也喊呐。 休息时候有时候精疲力尽很累了。 嗯， 大家尤其出仓或者进仓，把这货物都装完卸完了，等着吃饭了。 嗯， 有的就提不起精神来。再一个，一般都会好多这个观众，因为这个船过一来，好多这些好些商贾啊、乱七八糟这到批发东西什么的时候，还有好些那个老百姓看他领号就得活跃。他得调动积极性，别的那躺着睡着了或者弄得不行，他就用些闲号的形式，用这个小曲小调调动一些，让活跃一些气氛 啊。哎，那我们听听这闲号跟刚才那个开船了还有抢滩的那个感觉有啥不一样？ 闲号没有节奏感，你看那些闯滩号或者拉纤号、摇橹号，就跟划龙舟似的，它有节奏感。可是它这不像过去那个国像或像那个龙舟划龙舟那节奏非常紧凑。因为咱运河有运河的特点，它这水比较稳，不像长江是激流勇进，它是特别稳。所以说有一个特点叫水稳号不急，这号就不能急。你看哟啦啦，嘿，它这个等于很慢的，可是节奏一到那必须嘿，那劲儿要使到那儿，哎，晃起来，嘿，哎，那嘿是， 就是大家一块使劲儿的时候。 对对，这些这是有节奏感的。 嗯， 闲号就没有节奏感了。 嗯， 就是大家在那待着，他们唱。您给来一段三儿来吧， 行， 出仓， 哎 哎，三儿来吧， 三儿来吧，一个的眼儿龙啊，六位六位，哎嗨呀，哎嗨嗨呀，为了这个开花儿，哎，怎么就算报了晚嘞六。 就是闲号啊， 闲号。 根据这些咱们这些凤门戏、评剧、梆子这些小段，这些段呀，什么马寡妇开店呀，什么秋海棠啊，什么这个五元枯坟呀、聚碗丁，过去的老的剧目原曲儿，用这个领号子的形式唱出来 啊、哦。就是说，实际上咱们领号子的这一位 懂戏曲， 就得是个多面手。 多面手，对， 不光船上的这一套。他都得会， 京平帮都介入， 就是说大家都歇着了，船到了岸了，然后该下货了，他还有一个现场的小规模的休闲演出的这个意思。 对，就是那意思，他就是为了调动积极性，再活跃周围的那气氛，尤其船工，尤其是纤夫。 嗯， 你像从天津，咱们北运河这个北京到天津段， 这要从天津这拉线，整个逆流上拉线拉上来的，它都是重船，都非常累的。有的到家以后，到岸以后卸完船，有精疲力尽了，坐那儿就基本上就提不起什么精神来了。可是他还得要调调动机机性，就是还就得用这些弦号来调动他们，唱一些小曲儿啊，或者扮些花脸啊，做些古怪动作。大伙儿一鼓掌一什么，这气氛挺活跃的，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嗯，那这个活儿不好干啊。 对对，很难很难。所以说为什么老爷子虽然说他没有文化，可是他对京剧、评剧、梆子所有这些东西他都半入门，好多这些现在的评剧的段子都会，京剧段子都会，而且他也曾经学过，在评剧院，在还有在京剧团，什么沈阳评剧院，当过上手武生，武功还特别好，在张家口京剧团。也都去过什么林冲、武冲、武松啊、挑花车那个，还得高种，这都去过。但原来都有照片，后来文革的时候都找不着，找不到了。他所以说那些基本功也挺好。 他也本身喜欢哈， 喜欢。 然后也因为他这个身份，他是领号子的嘛，所以他也得学一些才行。 而且那个他呢，在是这四件这个船帮里边，是表现最好的一个。而且呢，这些四件的。领号的号子王呀，都相中他，都愿意教他。他是集了这四家领号的那些一个大成。你像，而再一个是我们这个船帮啊，都是联姻性质比较多。你比如说，他主要他这个，程家是他的老姨夫，亲姨夫。那个屈家那是姑父，这都是联姻性质的，都是他们都是在这个船帮里都是老大级的领号的，都喜欢他，上哪家的船都能跟着学。所以说他。这几家的船的这个风格特点他都传承下来了。现在那几家等于跟现在他们像我们这一辈的跟他平辈基本上都谁都不会。 都不会、 啊。也不学。我呢喜欢这个，还有我弟弟，我们家老爷子英腾，从小我们熏也熏出来了，接送上学就是这么全会，他老哼这个。所以说像我弟弟和我。 就不在船上他也哼这个。 对，他也哼这个。所以说包括这些所有的打哼号，在一个老爷子他没断。他是解放以后啊，修什么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他都是那几万人的场面，他去喊那个运河号子，用运河号子形式跟那个打夯号是一样的，有节奏。大家呢，十八尖儿嘞，都是几十人一组的打夯，打夯场面、劳动场面是吧？他都参加了。在咱们这东西， 就虽然不在运河上了，但是那个节奏感是一样的。实际上， 在咱们有个桥梁工会通州区。他在桥梁工会也是领号的。桥梁工会修桥过去都是打桩，现在都是机械化，过去打桩必须得领号才能把这桩子砸下去。还有修咱们的十大建筑啊，还有东西长安街这些建设，过去那个压马路、打夯，都是他去参加的。所以说就没断，这么着不像别的有的就断了，继续就断了。他就一直在延续。后来家里边有渔网，我们家也是拦河网，拦河网也是。有点那个拉纤那些动作，为什么我们都有点有？我们都特别是什么呢？跟那老爷子一块拉网，也是一种纤夫，也是一步一步往上拉过来的。他就喊号 啊，你们就拉网、 就是、啊，我们就拉网。包括这个过去还有鹰船放鹰，你鹰是为了让鹰多抓鱼，也得吆喝让鹰入水。 鹰入水也有那个， 对你 用耗子管用啊， 用耗子来喊喂嘿喂嘿，呱就下去了。 哦， 他得抓鱼呀、啊。敲船，你一喊他就得扎猛了，就是就养成，就跟哎对，就跟养宠物一样。这你不是家我们家那是十几只鹰，十三只鹰，就是那样。 那这耗子用处还挺大的，不光是在河上拉纤用是吧？其实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场景里都用得上， 尤其在劳动当中都能用上。过去的脚行，也就是起重这一块，现在是吊车，过去都是手工的链，或者大伙儿说就是搬大件什么的，都是就跟咱们车务了推车，是吧？拉车，这车陷在泥塘里了，也是用耗子形式能给它，就跟咱们喊一二三一样。 对，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劲儿往一块使， 对， 那个劲儿的节奏是一样的。 对对，在农村的时候，他们起重队有20来个人呢，大的锅炉去搬运，可不是就是用。底下弄上那个铁轨儿，大伙儿人工去推嘛，不像现在都是打标了车了，过去少啊，都是那样，所以说它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好多地方都 一直都用得上， 都在用， 那老爷子在就是劳动场景当中运用这个号子，一直是到什么时候？ 基本上就没断， 我母亲退休以后，申奥的时候， 2000年 申奥，申奥的时候就开始他们组织的一个那个大运河秧歌队。这秧歌队啊，老爷子是会那个等于会头，最多的时候得有120人左右。他编排这些节目就跟小车花卉一样。有其中有几个节目就是以运河号子为题材的，你看这个胡歌用这种竹竿，胡歌这个仿的原来的运粮船，然后底下有水纹，是有护船的，有拉纤的，有摇橹的，掌舵的，还有领号的，老头在前面领号，用节奏的形式，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宣传庆祝活动都参加，然后都演出呢，人家都评价挺高的。 那会儿老爷子也70了哈。 对，就所以说就没断。 您家现在四代一共多少口？我看好像还参加各种综艺活动，然后家里头拿这个喊号子，聚在一块儿还挺热闹的。 每周日我们聚会雷打不动的， 嗯， 周日不管，除非出国了再说，或者出差了， 嗯， 只要在城里，在北京， 四代人， 对，全回来， 一共有10几口， 15、16口，还包括我们这些侄儿望女们，是吧？都得看老爷子来。现在他这岁数呢，就是我们这赵家这一大家子，就剩他还有我一个大妈， 嗯， 一个大排行，他们是哥9个， 嗯， 他是最小，上面还有一个8大嘛，基本上。这些人回来，侄儿望女回来，就是一看老爷子，看那大妈去，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雷打不动，每星期天不在外边吃，家里做 啊， 一大桌全得回来，而且 一定得在家里做才有感觉。 做这做法呢，还都是那个传统的船上那种做法。 船上的做法，我听说船上不用盘子，只用盆。 对，我们家永远用盆，全是盆。 就是怕它晃，它就怕东西洒出来，是吧？ 很有个别时候有盘，基本上你看炖的东西。一般鱼类多， 嗯， 而且做法也都是我们船工那种做法， 嗯， 都是不用铁器，都是瓷，用指甲或用手撕，用手全抠，全是这些。 啊，这有什么讲究吗？ 不知道，反正是就是习惯了。不管多大的鱼，基本上不用刀，不用剪子， 哦， 多大的鳞也是用指甲夸夸撕。 虽然说不做船工很多年了哈，但是这个生活习惯还保留着， 没变。还有一个这个。他这船工啊有特点，特别团结， 嗯， 特别和气，没有说脾气暴躁的，或者说家庭纠纷的，不点小事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我们家就拆迁这么什么，我们都等于一碗水端平， 嗯， 谁也没跟人有意见，还都跟没分家一样， 嗯， 没谁多吃点亏，说谁占点便宜不存在。这么多年了，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纤夫之家呀，这船工之家，这留下来的传统。过去在船上老爷子就这么叫，我奶奶活着时候也这么说。 现在这个运河船工号子是北京市级的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 嗯， 您是文化传承人，您老爷子也是，是吗？ 老爷子是，就是非遗， 这责任还是挺大的，你觉得吗？ 是的，是的， 嗯， 我对这个传承这块我只能说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嗯， 我把我这个下一代，那现在我的小孙女， 嗯， 已经会了3、4段了 啊， 我没事接送，我也熏他。现在呢，有时候他们媒体来上跟着一块表演一下，唱一段，这孩子有点兴趣。 嗯， 再一个，有时候外边有些展示活动，尽可能带着他去。我带着老爷子去他们什刹海，教他们那个什刹海的些那学生。 嗯， 那不是那个船工吗？教摇橹，都是我和老爷子带着手把手把他们十几条船的那个橹手都教会了。 您还到学校里头去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这不是这个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吗？ 嗯， 这19大以后有这精神。二外附中校外辅导员每周四一节课，给我初中和高中的这学生教他们这个运河船工号子，还要讲一下大运河的发展史和历史，包括咱们这个通惠河和温榆河，还有咱们那个物资学院，物资学院有个舞蹈队，也是以咱们家运河人家为题材， 嗯， 做的一个大学生舞蹈。 哦， 上2届已经都获得过优等奖状奖了。这次又拍了一个大型的舞蹈剧，特别好。 那您是在里头指导啥呢？ 指导一些动作，因为音频视频，音频都是咱们家的，就是老爷子喊的开船了， 嗯， 那后边那个那些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动作做一些艺术加工，可是原始动作必须得有。你像那个倒绳子呀，起锚啊，那个起落棚啊，我们管叫棚，不叫帆，因为有气口嘛，是吧？ 哦，对 啊，就起落棚，不就是起棚号嘛，脚关号，各种这些动作， 嗯。 他们在经过艺术加工一拍就给我教训，现在又有新的意向了，咱们通州区实验一小啊，还有这个咱们财政学校， 嗯， 那个校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准备您安排时间和学生见一面，咱们在也准备帮着教教 我现在很忙，顾不上 忙着呢。 而且咱在文化馆还参加这些活动呢。咱们通州区文委这块文化馆有些，昨天也是，昨天我打电话，昨天我们拍节目拍挺晚的， 嗯， 准备在张家湾和台湖要演出，也是运河耗子的一个小的表演队，十几个人，这而且还有一个三十几个人的大的表演队，那是京津冀的，天津、廊坊、沧州、德州这些京津冀的这33个人的一大的表演队都有表演的节目，都是以运河耗子为基础。我这是后来啊，参加了咱们百姓宣讲团，经过那个那仁义的这些导演老师们帮着培训了一段时间。 你还上仁义培训过 啊？那王大年是我老师。 哦，是吗？ 我原来刚开始上台的时候，我这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满头大汗，不敢说。就后来，嗯，培训那么一个多月，在新人民宾馆， 嗯， 后来就出来。我们那团长都说嘛，说这好，原来是一个残，现在都变成蝴蝶了。这么说什么呢，我是原来是整个一大老头，整个什么都不会。 哦，就为了做这个传承人还专门接受过相关的这些培训是吧？ 对， 挺有意思的。 我也喜欢这个。 啊，也喜欢哈。 也喜欢。所以说就是用心的去背稿， 嗯， 然后在现在我争取退休以后呢，这时间反而比以前充足点， 嗯， 我再多整理整理资料， 嗯， 把老爷子这些这个原件物件或者老的照片我找找音频视频什么的，我整理一个资料，反正以后再可能能用上，因为现在很乱，好多这 U 盘光盘全乱放着呢。我想找个专人，或者我们一块儿，我到时候以后给他按年代按顺序给他归结到，给整理整理。 嗯，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是吧，是一个传统项目。 嗯， 是吧？我是有这么一打算。 嗯， 再一个这个新的这学生呢，我用心去教。 孩子们喜欢这东西吗？会不会觉得呀，这东西有点土，嗯？他们会觉得吗？ 开始是不喜欢，尤其我到那个已经到二外附中的那些学生，初中的啊， 嗯， 开始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也用一些笑话或者用一些这什么别的东西去，嗯，去歧视他们。就谁谁在哪住，你最起码知道啊，哦，那个村叫塔营， 嗯， 说那个村叫高碑店，那个村怎么来的呀？ 嗯， 最起码啊，你知道你们那村怎么为什么叫高碑店吗？ 嗯， 就给他讲这高碑店的村史的村子的来历，回去一问他爷爷啊，就那么回事。哎呦，这么着，后来就回来一反馈，哎，我爷爷就说了，我们村就怎么怎么着，就有兴趣了。您就教，哎，现在这帮小孩非常出色，就参加咱们这个就这次前上个礼拜演出，在咱们二外系统里边。然后演出，哎呦，这个校长和那孩子总校的校长都 竖大拇指， 真好，说您长得真好，这几个学生也真好。我说是原汁原味，而且这动作都特别标准。你像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让老爷子唱的，纯纯粹粹带土渣的，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加工。 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哈，这个传下去。 是的， 因为虽然现在能够运用的生活场景特别少，劳动场景也相对少了，但是它本身作为一种就是曾经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有很多的文化内涵的一种音乐形式，它保留下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 正聊着天，赵义强的孙女儿赵庆福的重孙女儿放学回来了。小姑娘从小耳濡目染，对船工耗子也挺熟悉的，张嘴就能喊几句。 小姑娘，你叫什么呀？ 赵爱琪。 啊，你几岁啦？ 六岁了。 上一年级。 嗯。 啊，你知道运河船工耗子吗？ 知道。 知道。啊，听说你还会喊几句呢，是吗？ 是。 你能给阿姨喊几句吗？ 能。 来， 起。 开船喽！哦，我。上我的招， 小姑娘有点紧张，到后来忘了词儿。爷爷和太爷爷立马帮腔，于是我听到了跨越四代的通州运河耗子大合唱。经过几百年的传承，运河耗子已经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虽然如今它的实用价值已经很小，但是它理应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鲜活下去。 这个开花儿嘞，咱就到了晚安，